这是 Alice 李台湾为 LibriVox 所录的台语唐诗，第53首《庐山遥寄卢氏与虚舟》，李白作。我本错宫人，凤歌笑空秋，秋池绿玉中，凋别风拂柳。我觉心仙不思晚，一生好日名山游。庐山秀出南斗峰，屏风九叠云锦中，映落明湖青黛宫，金阙剪开李鸿章，云何倒挂三色龙，香炉瀑布遥相望，花崖塔嶂凌葱葱，翠映红霞映朝日，鸟飞不到五天中，登高纵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，风云万里动风色，白袍九道流雪山，好为庐山遥，行因庐山法，寒开石径清我心，社工兴处冲台末，造福还丹无世情，勤心三叠多初行，遥见仙人彩云里，秀罢芙蓉雕玉京，仙姬含万九阶上，愿接罗娥游太清。完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